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 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喂，好啦，咁啊，郁敏咧就今日啦，就开始有好多人做新闻，就话佢咧就退出政坛啊。咁对于我嚟讲咧，呢个讲法咧就唔意外嘅，即系本来咧，我哋就即系其实都期待佢究竟揾啲咩位咧，系会打倒昨日的我，又会再复出去做补选嘅。咁但系就既然佢咁样讲啦，系咪？即系我嘅态度就系听住先嘅啫。咁啊，佢最新嘅讲法点样讲咧？其实有片嘅，我哋去咗先啦，不如。 个社会而家即系话，我哋点样去帮啲所谓弱势嘅人，系咪啊？点样去即系？对一班咁嘅年青人，即系蒙冤系嘛，受屈，然后你要帮佢去辩冤系嘛？你话唔系啊？佢自己攞嚟衰嘅，你咩佢暴动啊嘛？咁样系嘛？我哋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到今日为止都睇唔到你呢班所谓民主派嘅嗰啲所谓评论家。对呢一班旺角而家被重判嘅呢班年轻人，有任何偏言只字嘅所谓声援或者同情，系冇。 嗱，咁 OK 喎、 啊，唔系咁佢 简单扼要、啊， 唔系咁佢讲呢一啲政治论述，即系政治演说系 OK 嘅。佢不嬲，你话 不过 系 演说技巧不 就同人格无关嘅。 你个人嘅人格同埋你嘅论点系正确。点解嗰啲人佢话啲人系冇偏言隻语去同情啲人？对唔住，小弟一早话咗，我真系好衷心咁觉得呢班人值得同情。 嗯 嗯， 不过你就一定唔会当我讲嘅说话系嘢啦，亦都唔会听啦吓、啊。第二个论点系在于，你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？唔系点解民主派冇片言隻语而系去支持佢哋，而系点解呢班人系会受到怂恿去走去做勇武抗争呢个行为咧？ 之前咧好似有一单咁嘅上 黄毓民，点解 咧？咁嗱，其实佢咧 点解啊？因为你啊，因为你要负责啊，同呢班人，你讲起就兴啊，大佬，神早同你讲，和李飞。是最有道德高地的抗争方法，最能够赢取群众的支持，最能够拉到一些中间的人站在你自己一边。你说不是吗？你对香港的分析不是这样吗？那是不是你负责啊？现在这班僆仔他坐监的时候，是不是你养他一世啊？用老少的讲法，本来我都不想打断你两个，但是即是上头了，已经见到他刚才讲的那段话。 嗯， 阿哥，如果我怂恿你两个讲呢套论述出嚟，话要靠勇武抗争先可以引起社会关注，先至会令到政府让步，先至令到当权者付出最大嘅代价。 咁你会带头啊？ 我第一我会带头，第二你两个衰咗，我都要俾安家费啦，唔家产。我唔俾安家费，我就一个契弟啦。 嗯， 系咪啊？喂，我怂恿你哋嘛，你深深相信咗我呢一套嘅论述嘛，可能你又再加唔加醋，系嘛？再帮我手，但我都系有责任噶嘛。你系第一个啊，系要对呢班僆仔负责啊。坐四年九个月系咪一个？闲闲地嗰啲坐三年啊，跟住有一两个着咗草啊，匿咗去台湾啊。我喺个节目里面有冇讲过啊？ 吓、啊？ 我有节目里面有没有讲过、哦、就是我们有些台湾的同事 send 个 message 问我，你认不认识这个人，是个女仔来的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就说她现在找时代力量帮她手，就希望留在台湾。我那天呢就是个回复第一句就说蛤、啊、他们不是预了的吗？那跟着我同事用好笑，他就答我，他就说你不可以这样答人家大哥， 咁我都覺得係嘅，因為點解我哋嘅邏輯唔代表人哋嘅邏輯嚟噶嘛？我哋話公民抗命，我哋願意承擔刑責。我希望令到人去反省呢啲嘅不公義同埋惡法係唔合理嘅。咁我哋可以咁講，即係人哋唔係嗰個 logic 噶嘛。 但係佢真係唔係 人哋要扮記者噶嘛，人哋要蒙面噶嘛，有事嘅時候走咗去噶嘛，跟住再講就話要有底線噶嘛，跟住而家話休養生息啊嘛，戒急用忍啊嘛，屌！咁你之前你冇叫人去啦，你唔知付出咁嘅代价㗎，同埋嗰条唔係惡法嚟㗎，嚴格嚟讲，真係嚴格嚟讲啊，唔係好讲义咁讲啊， 嗯， 狭隘啲嚟讲，喂呢啲法例不嬲都喺度㗎大哥， 嗯， 唔係我哋嗰啲咩非法集结啊非法集会啊嗰啲嘅嘢嚟㗎， 即係任何一个正常嘅社会都会有暴动罪啊，其实 即係我唔係话嗰样嘢合理，政府亦都要负七八成的责任，我们要负两三成，即是作为抗争者，你是要令到个当权者灰头土脸嘛，觉得很核突嘛，一个国际城市已经有暴动的，那我就承担刑责咯。哦，你想着原来掟完石之后不用承担刑责的。我那时候在他暴动完没多久，我听到个故仔，有些人怎么说呢，就说他是社工来的，去现场真的做 observer。 嗯， 佢系用鸡蛋同埋高墙嘅比喻咧。嗰晚鸡蛋个系差佬， 嗯 嗯， 我喺个电视机镜头我都见到，你一烧车我知大镬啦。喂，香港唔系一个搞革命嘅地方，都唔系一个 right time right moment。你一烧车，烧嗰条友系好大件事。如果我做督察，我去调查呢间 case 嘅头，一定要喐嗰条友啦。你唔知佢係點樣衰㗎，佢係搵返個舊老細嚟認佢嘅人㗎。 嗯。 喂，差佬真係今次喺搜查嘅工作上面真係冇太挑㗎。 嗯。 做呢啲咁嘅衰嘢嘅時候。喂，話說回來，你叫得人去做，用你嘅術語就係叫咩，即係做得雞就唔好怕柒大啦。阿哥，你一路呼籲啲人去做呢樣嘢，勇武抗爭㗎。你是不是养他一世啊？哇，你们几条友陈云、黄杨达、黄毓民全部逍遥法外。你足足在个 Facebook 那里讲了两年是现在最近才收皮啫。挑你真是啊。 他都累死自己靓仔。 所有啲靓仔啊全部要找他找数啦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一早同你们讲了这套嘢是不 work 的。在全世界现在都不 work 啊。不要说香港啊。唔好话我哋啲系港珠啊，唔好话我哋啲人唔够勇啊，大哥，全世界都唔 work 啊！即使你当年南韩啊学生运动点解玩完？我由细睇到佢大掟汽油弹， 嗯， 啲女仔就负责即系执起汽油弹，男仔就负责掟，因为佢有一镬，啲差佬冲咗入去个实验室里边，佢掟入去，死晒嗰啲差佬，于心不忍啊！喂，那些都是人来的，大哥。为什么非暴力抗争里面有一个道德高地，是在于因为我们相信人的价值啊。黄毓民这些就是论述啊，屌你。你现在叫你靓仔走去冲，你自己没事，你继续注意得到，你继续去马会。 拉头马。 屌你真是啊。哇，你真是傻啊。又拿到个 leech market, 虽然是10%-8%,是吗？跟住又有一粒威，跟住对住啲阔佬就觉得嗰班系你嗰班僆，随时可以 call 佢马，跟住拉翻转头。喂，头先你想讲咩 ？sorry， 我冇啊，我就系想话，即系其实你最令人震撼，最令人震撼就系，其实嗰堆人咧出去掟咧，佢真系冇 expect 会有事咯。即系之前，所以我之前睇新闻，我觉得最震撼的一样嘢咧就系话，喂，有一单嘅上庭，佢真系同我官讲，喂，如果我知道会咁嘅样咧，我可能真系唔做噶。即系我哋谂下，喂，大佬，即系你一路喺度吹 读法律咧、啊、，lesson one 点话俾大家听咧？你唔可以话你自己唔知道有呢个法律嘅存在咧，所以我可以犯嗰样嘢。 咪但系唔重要，个重点就系话，喂，如果个僆仔咁样讲而系真嘅话咧，就你一班人煽动佢出嚟，然后你就唔会同佢讲有责任嘅，即系你净系讲咗你出嚟掟。 咁掟完原來有嘢嘅，因為我知佢可能真係冇諗嘅。咁你邊個係責任啊？到底？ 唔係，我想補充翻先。佢而家咧， 吹雞嗰、那個講埋呢句先，吹雞嗰個都係好大責任。 而家其實佢篇新聞裏邊最重要嘅信息，我哋佢完全冇交代過。其實即係頭先動新聞嗰段片，亦都冇交代。佢就話，即係第一啦，即係佢而家佢就話要退出政壇啊，即係回歸呢個文化。 屌你唔退都冇用啦。 係啦，同埋教學嘅光位，咁咧就去主張翻呢個所謂全民制憲、全新立法、要永續自治啊呢啲乜嘢啦。 又唔永續基本法啊？ 係啦，咁就佢話而家咧就要後生仔就沉冷靜、沉著，就不能盲動，唔可以作無謂嘅犧牲、韜光養晦、優養。 你之前仲讲、我哋要坐下监，我哋香港民主运动先有出路嘅，屌你真系， 有政治 佢讲嘅咋， 要有政治反先有出路嘛。过咗几年之后，一条好汉之余，仲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啊嘛。你咁去引啲僆仔噶，大哥，继续 sorry 啊。 咁啱噶，所以其实变咗就系嗰阵时咧，一个咧，四眼啊，即系嗰个郑锦满。咁佢嗰陣時話好似有官司啊、坐監啊啲乜嘢咧？阿黃潤達點講啊？話有你著數啊，係嘛？你又發達啦，係咪？即係講呢啲乜嘢嘅喎？即係我唔知阿鄭錦滿佢點樣諗嘅，即係 唔係呢啲咪黑社會嘅邏輯咯？黑社會嘅邏輯就係根據你幫阿公做咗幾多嘢，跟住咧就坐咗幾多碌嚟建立你嘅江湖地位啊嘛。 但係冇安家費喎，而家 又佢自己都搞唔掂，大哥， 即係冇人理佢喎。即系呢个，所以之前啊，即系唔记得系马昌啊定边个讲啦，即系话喂大佬，你差佬坐监都有人帮佢筹安家费啊，你而家嗰几个僆仔坐紧监，你后边嗰堆大佬啊做紧啲乜嘢？即系呢个真系即系唔知点形容，不可思议啊！好似话佢 咪似黑社会咯，大佬系冇事噶嘛，系叫啲僆做嘅啫嘛，喂最多俾钱 嘅 啫嘛， 但你都要啲僆嘅责任啊，而家乜都冇啊嘛， 你连黑社会都不如，喂嗰班僆仔真系同你坐完之后。系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噶， 有一啲系大学生，有一啲就即系仲读紧书。 如果技术完咗四年九个月吓，咁、如果你扣除嗰个咩嘅话咧，假期应该系四年啦， 三分一假期。 咁佢嗰个陈柏洋咧，算系最好彩嘅，其实系坐几个月嘅咋，你而家补翻咧系半年嘅事嘅啫，其实系算系最好彩噶啦。 唔系，日后你建工点同人哋讲？建工每一张表格都问你有冇 criminal record。嗰格点剔，一系 yes 一系 no 嘅啫，唔通 not available 啊？系嘛？即系好似我哋问卷咁啊，啲不适用啊，大哥。喂，而家呢班僆仔真系大镬啊！我哋唔系唔想片言隻语去撑佢哋。如果我揸旗嘅话，甚至乎你跪喺度嗌李柱明叫佢帮我打啦，阿哥。但系李柱明都打唔到啦。你证据确凿，影到你噶嘛？即时拉你噶嘛？你点样戳个差佬？佢即时拉你，见到你啱啱掟完石，唔通我管唔上个差佬咩？特登针对你咩？又唔识佢，你话黄杨达、黄毓民就有得屈落去啫？点帮啊？去到呢个阶段点帮啊？帮到啲乜你啊？你有冇众筹啊？你搞众筹啊？我就捐啦，佢黄毓民搞嘛，你咁卵劲吹鸡，叫人货金，系咪？你就唔好筹卵完之后就搞呢个当值律师计划，同埋呢个法援，大哥，你就真系走去请李柱明，或者请汤家华，屌你同佢咁 friend 揾佢做节目，大哥。 唔系啊，佢汤家华唔肯上，即系最后屘甩底嘅。 啊系，最后屘甩底喎屌，诶俾佢孖咗一大轮喎屌，系嘛屌，俾你请上嚟，唔理都要俾你孖大轮，屌大佬。 即系呢啲系咁。 唔系佢呢个人嘅性格咧，即系我自己都即系越嚟越摸得清楚嘅，唔单止系即系听人讲啦，同埋佢即系同佢喺亲身嘅接触里边咧，你知佢嘅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？点解啲人觉得佢系鬼影重重咧？系在于咧？我引述尤清源嘅啫，横掂你都闹尤清源。有一次尤清源同我讲，佢话如果你唔系一个富豪嘅时候，你嘅消费、你嘅使钱变成一个富豪嘅生活嘅时候，你一定会有咁嘅结果。尤其是你搞政治，你做名嘴唔紧要，系嘛？佢同大班都系咁上下噶啦， 啊， 你话啲生活质素， 喂，你搞到自己嘅生活质素系咁啊？喂，我够可以请个司机啦，贪得意咩，大佬？使万几蚊每个月，好威啊！屌自己揸唔得嘅咩？咪自己唔识咪学识揸车咯，阿哥，如果你真系要揸车啊，香港有公共交通工具嘅。喂，你用一个咁嘅富豪嘅生活，如果你从事政治嘅工作，用司徒华嘅说法就系、是、你一定出事。 嗯， 佢嘅问题就喺呢一度。 嗯， 唔系净系马会嘅问题，当然即系以我哋对佢嘅理解咧，就系佢由细炒到大噶啦。股票又好，楼又好，即系赌钱又好，赌马又好，赌波又好，永远都喺度咁样搏嘅人。 嗯， 即系而家我唔喺度说教，而系提醒所有从政嘅人。华叔当年就教一样啫嘛。 嗯， 一系衰钱，一系衰女人。虽然女人好啲嘅，因为女人少衰男人啊嘛，相对上系少噶嘛，个机会率系低噶嘛。但系都会输钱，输钱嘅，即系你好似朴槿惠一样啫嘛， 嗯， 系咪啊？喂，所以黄毓民咁耐以嚟嘅问题系咩咧？其实你睇得好清楚， 嗯， 就算佢而家出嚟选，佢话唔选，我就信佢唔选，点赢啊？ 嗯， 一定赢唔到啦！第一，补选得一个位，即系话要多数决，泛民撑你，捉只老鼠入米缸。喂，以前塞塞博唔多个，俾你喺比例代表制里面攞 10%、8%， 俾你偷到鸡，你就以为自己上咗天咁样样。 嗯， 一多数决嘅时候，泛民嘅支持者就算泛民啲人啊，系不厌旧恶啊，都唔会出嚟撑你咁戆居啦，系嘛？阿哥，泛民嘅支持者都唔俾飞你啦，你啲咁样嘅德性，你咁嘅道德标准。你咁嘅处理自己私人生活同埋呢一个政治嘅手法，大哥，大家睇得好清楚啦，大家唔系盲嘅系嘛？仲信佢呢真系盲啦！喂，其实我好同情嗰啲人，我真系真心，即系我唔敢话嗰啲系社会上面嘅失败者，我觉得讲呢句说话系难听嘅， 嗯， 而系喺社会里边被压迫嘅人， 嗯， 有时呢啲咁样嘅传道嘅方式咧。是好容易呢是俾佢呢感染到。 嗯 嗯。 而跟住呢佢讲一句呢你当佢神咁撚樣拜。 咪你好似头先佢讲嗰段系讲得几好听㗎。即系如果你系第一次见佢你会俾佢嘅演说深深吸引呢、這个系好多人会咁样嘅呢、這个确实系。 唔系所以佢咪所次次讲嘢都七情上面㗎。 嗯。 系咪次次都系好似讲得好油葱咁㗎。 嗯。 喂你真系当咗佢嘅教主嚟㗎喎。佢都乐于觉得自己系教主嘅，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嗰种嘅，大哥，系咪？稍为有唔同意见嘅又接受唔到，系咪？成日都要做阿哥，但系你自己咩 call 嘅，大哥？你自己系咁俾人揸住条锥，大哥。如果唔系你使永续基本法，搞下搞下， 咪而家唔讲咯，所以咪 唔系佢有讲。 喂，佢系收到风啊！知道老共今次是李真啊，对付本土派，你又玩大咗啊！你同老共玩暴动，大佬人哋咁样起家嘅，大哥，你有冇读党史嘅？你个捻样成日话自己历史好捻掂，我都识啦，我冇捻读过党史。共产党系教咁起家嘅，江泽民当年训老鬼嘅，喺上海。喂，老共一见到你嘅手影，开头就可能利用你班友，就去制衡泛民主派。嗰种反中乱港嘅做法，你就全面配合，由六四七一开始玩起，跟住就将我哋过去嗰套嘢变成系一事无成，二三十年嚟，屌你老尾，你唔使三年你都玩完啦，你嗰套嘢讲，你嗰套论述系点啊？点样实践出嚟啊？你咪㧬啲靓仔去死咯，死晒啦！而家全部，我哋点帮佢啊？你众筹啊，请个劲嘅律师啊，搵个资深御用大状啊，或者英国请翻嚟啊，平啲。屌！ 所以其实事实而家即系喺出边系冇乜所谓本土派嘅势力剩低噶嘛，其实 冇啦， 即系你真系数唔到嘅。其实 嗰套嘢完全系崩溃啊！ 清正嗰两条友又筹唔到钱，又唔知去咗边。 你谂下黄台仰定系梁天琦喺度讲，佢话我哋都要有底线。 梁天琦讲嘅好似。 系咪啊？我哋而家需要休养生息定系戒急用忍？ 休养生息。 喂，晨早话俾你听噶啦，黄毓民唔系搞抗争出身嘅人嚟噶，屌！你信我哋好过啦，我哋俾人告咗咁多镬，黄毓民系跟我哋搵饭食嘅咋，屌！难听啲讲系，我有案底嘅时候啊，佢仲喺度炒紧楼啊， 咁啊 炒紧股票啊， 咁啊但系有好多小朋友唔知嘅。 屌，真系睇下历史啦！我同长毛就冲下冲下嘅时候啊，佢仲去紧马会啊，去紧人哋啲酒会啊，沟有钱佬啊！阿哥， 嗱呢个我真系唔怪小朋友，你真系数翻你即系当年啊，你哋搞社民联嘅时候，你真系十年前咁样，小朋友十几岁嗰啲嗰阵几岁嘅啫嘛。 咁啊系。 咁所以对佢嚟讲，黄毓民系激嘅咧，即系其实对佢嚟讲就好入心嘅。 喂，但系英文都有句言语啦 ，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啦。 所以我怪，反而我怪，我系怪啲大人咧，其实即系。 唔系，我哋以前系笨嘅，费事同你个癫狗喺度纠缠。所以泛民主派冇人敢做呢样嘢噶，系嗰阵时候由匪类监察院开始，由呢一个开创花生台开始，先同你系咁喺度度挥啫嘛。 嗯， 喂，冇人敢做呢个角色，大家要扮斯文。屌我平时啊，唔知斯文过几多人几多啦，大哥，我点解要做呢个角色啊？我就发觉屌唔捻对路啊！你系对成个民主运动啊，只有呢个伤害啊，先至同你搞度挥。第二样嘢就系、是，所以你千祈大家唔好再怪何志刚。喂，系佢嗰阵时候先咁样冲出嚟，去走去缠佢。 嗯， 第二个系做唔到嘅，冇呢个效果嘅。即系无论佢即系最近呢半年或者个几个月做啲讲啲乜，做啲乜都好。喂，呢、這个 credit 一定要俾佢，我哋系啱啱遇着刚刚。喂，你揾我。第一，我有面皮厚，系嘛？董力同咁同你多挥，系嘛？我会正经咁选噶嘛，会使好多钱噶嘛，大佬。 咪同埋你啲往绩，你都唔方便去同佢冚嘅，即系倒翻转俾人打嘅啫。你太多嘢俾人打啦，你。 咪系咯，而家先冇人敢打啫嘛，因为打你都冇用啦嘛，已经。屌，只有我打人啫嘛。喂，所以嗰阵时候我决定就系话，你擒贼先擒王。我嗰阵时候嗰个口号。其他可以唔使理，可以系次要敌人，甚至回清政都可以。你唔擒贼先擒王，系所有人觉得佢系一个胜利者嘅时候，就会跟佢呢条路走嘅。人就系咁嘅。我点解会同意你？因为你成功。你嘅成功嘅指标系乜嘢？喺政治上面就赢个位翻嚟咯，商业上就有钱咯，系嘛？我就跟你嗰个 model 噶啦嘛，就听你个讲法噶啦嘛。喂，人就系咁现实嘅，唔通同你喺度讲道理啊，讲 logic 啊，翻学校啦，冇呢家歌仔唱嘅呢个世界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呢个 logic 系好清楚的，所以一定要擒贼先擒王，一定要喐咗佢先，勾搭我就估佢输紧噶啦，即系快必一出，再加佢同得罪泛民主流派咁耐，一定吹唔到佢个鸡噶啦。系嘛？再加个陈泽涛，赢条毛咩佢？梗系集中火力打佢啦！所以你哋一定唔可以怪何志刚，我即系想讲呢个信息就系、是，佢无论佢做乜嘢都好，讲乜嘢都好，我都冇人听啦。当然，讲埋我都好，喂，呢、這个 credit 一定要俾佢。唔系佢，系做唔到呢个效果出嚟。当然，佢嘅养分，佢嘅 content 系嚟自匪类监察院，同花生台有啲关系。但系你都要咁样夹埋先搞得掂噶。泛民主派啲阿哥阿姐又扮 ladies and gentlemen，阿哥，你一定唔会同佢多挥噶，咪我哋做咯。我成日都讲噶啦，我僆仔嗰个时候冇人敢做嘅，我同你做，你就掰我呢套啫嘛。嗰阵时候，屌冇人反领会嘅，我同你反领会，冇人话最低工资系 OK 嘅，我同你支持最低工资。你啱啱遇着我啫。啲咁嘅性格啫。如果第啲即系睇路数嘅，系嘛？即系睇形势嘅，点会睬你都傻啦？系咪？所以黄毓民嘅问题，讲翻佢嘅人格，讲佢嘅本性嘅问题，佢嘅结果系会咁嘅。我想讲就系、是，第一好贪钱，唔系事前财如粪土， 是视钱财如命根的人，又要威又要戴头盔，讲嘢就真係冲口如出，其实根本係冇一套好清楚嘅论述。佢唯一斗赢我哋嘅原因係在于咩呢？呢样嘢係所有嘅政治人物都要告诫嘅，包括自己在内。我其实我都反省好耐，其实我係少熟读呢个中国历史嘅。嗰啲帝王史呀，点样嗰啲权谋呢係能够呢係斗赢佢嗰种。因为你读西方的历史都没有那么贱格的。我最近看回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又好、或者反省回即中学时候读的什么元武门之变都好那些这样的故事，你就觉得如果你在这个中国人的社会香港人的社会里面从事政治，你就要是有这些权谋你才得的。如果你从成功的指标去计上位，因为不是讲道德嘛，不是讲逻辑嘛，不是讲道理嘛。我哋嘅反省就係我哋少读呢一个嘅帝王史，甚至乎係共产党嘅党史。共产党点解上到位？点解呢一个嘅李世民可以杀咗两个老兄弟係上位？佢学足呢啲嘢，佢嗰啲即係历史几狼都有嗰啲呀，屌真係几串都有嗰啲呀，仆街。我哋唔夠佢兜，唔系我哋嗰套论述唔得，唔系我哋嗰个实力唔得，而系在于我哋有时我就算我知道嗰样嘢系咁可以成功嘅，我唔好意思咁做，我哋个道德感话俾我听，我唔可以咁做，因为我哋已经将我哋嘅目标系变成，甚至乎我嘅原则变成我嘅策略嘅时候，其实你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，你系自己异化咗，好似马克思咁讲啊，屌咪搞下搞下都唔知佢为乜啊！咁嗱，大把僆仔信呢一套㗎。嗰啲所谓啫嘅社会上面嘅边缘人士係全部信呢一套逻辑㗎。都係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嘅人嚟㗎。不过算啦，呢个人都已经係明日黄花㗎啦，係咪都。 係啊，有你连啊呢、這个佢啊 冇得翻身㗎啦。 阿鸠达都离弃佢嘅，而家 你跟佢系冇用，佢65岁啦，已经系嘛，就嚟到70啦，系咪？反应已经慢咗好多啦，屌，系嘛？你够胆同我同台辩论？我断估你都唔敢啦，屌！我摆10,000蚊喺你面前啊，屌！同你一场啦，屌大佬，你够唔够胆同我同台辩论啦？讲政策，讲公共政策，讲论述，讲斗争方向，讲路线，你一定输俾我，我俾你听。唔系讲斗大声吓，大家计时啊，大哥！屌你咪以为你大声就得啊，大佬！即系好似我而家做节目咁，屌我可以霸捻晒个麦啊！屌咁啊，梗系讲赢啦，仆街系咪？每人计5分钟啊，1分钟演出得顺啦，系咪？大家互相质询时间啦，唔使熄主场麦，系嘛？你一定唔敢嚟啦，摆低10,000蚊俾你咁捻贪钱啊嘛！屌系嘛？大家放埋金添啊！屌系嘛？够几多钱你先肯嚟啊？屌！唔好累啲僆仔啦，又话自己信耶稣，仆街！耶稣系自己身先自出，自己钉十字架噶，屌你！啲门徒都冇事啊，跟佢嗰班，只有出卖佢啫。屌！如果你讲耶稣，同我哋讲，我攞 credit 噶，屌咩中学呢、這个 Bible 大佬，屌真系第一届 open book 啊，屌！可以谂我吹啊，大哥！点话曹总做咩讲啊，大佬？ 唔系你下节翻嚟啦， 吓够啦， 够啦， 摩定嘢啦，系 俾你讲晒啦。你今晚仲要对住阿 任亮剑， 系任亮剑讲啊。 任亮剑 ，sorry 啊，你留翻啦。 OK， 拜拜。 花生就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郑基汉。